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74集。 没错。 段九唇边有嘲讽的意味。 这样锻造出来的刀确实是真正的刀，可它无情无欲，连心也没有。没有心就没有软肋，没有软肋就无法操控。老阎罗要的是可以握在手里听凭掌控的刀，要的是掐住死穴难以解脱的刀。迟燕不是。 我有软肋的。 迟燕忽然出声了。所有人望向他，迟燕望着段九，月光照进他的眸子，眸色淡若明镜的琉璃。他很认真地说， 我喜欢小恋。 山道上陷入了诡异的沉默。夏侯恋心里发苦，走过来揽住迟燕的肩膀，用力按了按。瘦削的刺客薄得像一片刀刃，肩膀的风棱立得扎手。夏侯恋说， 我也喜欢你，迟燕。 段九抽了抽嘴角，说道， 我现在知道了，你不用提醒我。 所以夏侯恋是第二把刀。 沈觉说道， 可他的刀术远远不如迟燕，所以是先杀其母成利刃。恰巧夏侯恋也是你选中的人，他不似迟燕无情无欲，软肋极多，是最好的住持祭祀。 沈觉眯了眯眼， 没猜错的话，你是想挑个时日悄默声地告诉夏侯恋，世心是他真正的杀母凶手，再借夏侯恋的手杀世心。届时叛逆的世心死了，新的住持也有了，切兰便可平稳换代，从此安稳下去。 段九点头叹道， 可惜我没有想到世心这个懦夫最终还是放弃了刺杀，转而将这两个孩子送出了切兰。我知道他一直试图研制七月半的解药，可他花费数年都未能成功，药人一个接一个七窍流血而死，老天眷顾他，最后还是让他找到了解药。 段九唇边勾出诡异的笑容， 虽然只是个半成品，而掌握了真正的药方的厂工你，却仍是没能将它送到夏侯恋的手中。 沈觉垂下眼眸，在月光下，他的睫毛是米色的，苍凉的歇落在瓷白的脸颊上。 段叔， 夏侯恋忽然说道，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 段九一愣，转过眼来看他。他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夏侯恋喊他段叔了。昔日那个被自家养的鹅追着跑，口里大喊段叔救命的小孩，现在已经长大了，只是他永远都不会再向他求救了。他心里忽然有了一种淡淡的悲哀，像三月天在林间低回婉转的夜风散入长空。 你有没有后悔杀我娘？我一直以为你们是很好的朋友。 夏侯恋低着头说道， 你可曾有一刻后悔过为那个叫阎罗的人背叛你所有的朋友？ 夜风凄冷，月光凄迷。段九抬起头仰望漆黑天穹上的圆月，今日的月亮黄晕晕的，像很多年滴在指尖上的泪滴，运成一道淡色的泪字。段九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只说道， 小恋，你真的很幸运，在茄兰无论你闯了多少祸端，总有世心暗暗为你撑腰。在沙场无论你的刀法如何差劲，总有夏侯佩为你保驾护航。就算你出了切兰， 你也有沈爵请司礼监和东厂之力相护，你真的太幸运了，以至于你忘了除了你之外，伽蓝其他孩子根本没有这样的好命。你没有尝过裹着一条发硬的老棉裤走在冰天雪地里的苦，你也没有试过为了一个馒头遭受比你高三五倍的人的毒打。你要知道，有些人是天生的凤凰翱翔九天，而还有一些人注定是阴沟里的蝼蚁。 刺客们缓缓靠近段九，和他站在一起。段九的声音暗哑又低沉。 小恋啊，我们和你不一样，伽蓝是我们的家。不进伽蓝，我们会在大雪纷飞里冻死、饿死、被打死。进了伽蓝，我们便满手血腥，血债滔天，永远不可回头。我们不像你，有你的小少爷护你疼你，光明容不下我们，黑暗才是我们的归宿。 我知道了。 夏侯恋低声道。 这都是命啊。 段九眼中有霜雪一般的孤独。 我们终将为敌。 黑暗中一道刀光闪过，锋利的仿佛割在眼皮之上。凛冽的杀机从天而降，夏侯烈猛然一惊，拉住沈爵的腕子将他带到身后，同时举刀隔住天降的一击。 不过你要先胜过这个人。 夏侯烈听见段九冰寒彻骨的声音。 你的好兄弟唐十七。 夏侯烈沿着眼前的刀刃一寸寸往上看，握着刀柄的苍白右手，僵直的手臂，惨白的脸庞和一双无神的双眼，隐隐发亮的丝线缠在他的手脚，连接处裹着云铁钢环，深深地嵌进唐十七发白的肉里，却没有鲜血流出来。夏侯恋和那双空洞的双眼对视，在里面看见震惊又悲痛的自己。 你的兄弟很讲义气，我威逼利诱用尽手段，他也不肯帮助我们制作机关傀儡。 段九微笑地望着夏侯烈。 也罢，我只好让他自己成为傀儡。怎么样，小烈，你要如何打败他？斩断手，斩断脚，还是他的头颅？他不过肉体之躯，比不得钢铁那般坚硬，斩断他轻而易举。只是 段九唇角的弧度越发深邃， 这样一来，你的兄弟便和你的母亲一样身首分离，死无全尸。 段九猛然一拉千机丝，丝线分明中傀儡时期蓦然发动，握着森冷的一线刀光劈向夏侯恋的面门。夏侯恋的手在颤抖，随着傀儡时期的砍击步步后退，其余八步枭鸟一般奔向沈爵，黑色的衣袖如同鹅翅一般翻飞，刀刃的寒光深藏在袖中。迟燕冲入战圈，和沈爵背靠着背。 你去帮阿恋。 沈爵喘着气道。迟燕没有动，直到 他能行。 厮杀的间隙中，沈爵望向夏侯恋那边，他在傀儡时期的刀下踉跄着后退，身上鲜血淋漓。沈爵咬着牙喊道， 他快要输了。 他是个男人，不是孩子。 迟燕漠然地斩断魔猴罗家披上前的兵刃， 生死输赢都必须自己承担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